在光明星节之际，驻朝外交及国际组织代表2月8号参观了平壤金正书缫丝厂。这一天，外宾们还参观了平壤制包厂。